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六，农历11月1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在市第14次信访工作总结表彰会上强调，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开创新时代信访工作新局面。 前三季度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7万亿，北京3万亿元居首位。 冬奥会城市志愿者上岗服务，到赛事结束，预计上岗服务人次将达到20万。 朝阳区明年新增3000个停车位，亮马河游船航线将延伸到红岭金湖。 门头沟区聚力打造专精克新产业集群，未来上市公司不少于20家。 海淀区昆玉府7号楼解封，本市封控小区清零。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第14次信访工作总结表彰会昨天召开，市委书记蔡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访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扛起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开创新时代信访工作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局局长李文章、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出席会议。会上，副市长谭旭祥做信访工作报告，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齐静宣读关于表彰北京市信访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北京市和国家信访局领导为受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多次对信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不断提高信访工作水平，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蔡奇强调，新时代新任务对信访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不忘为民初心，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每个信访件，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更好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发扬迎难而上斗争精神，深入推进治理重复信访、化解信访积案专项工作。要夯实信访工作基层基础，努力做到小事不出社区村，大事不出街乡镇，矛盾不上交。要深化信访制度改革，加强网上信访主渠道建设，用好信访大数据，提升办理质效。蔡奇要求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领导，全市各级党委政府把信访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包案攻坚，推动疑难问题解决。李文章指出，近年来北京市信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许多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创造了很多特色鲜明、引领全国的北京经验。希望北京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首善标准，持续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继续为全国信访工作做出表率。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36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87次会议昨天下午召开，部署元旦春节期间首都疫情防控工作。市委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吉宁，市委副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当前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元旦春节期间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又正值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做好疫情防控至关重要。 我们要贯彻落实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全力以赴，科学精准抓好疫情防控，确保本地零感染，确保冬奥会、冬残奥会成功举办，确保市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宁的两节假期。会议强调，要加强远端管控，严格外防输入，严格落实入境人员、高风险岗位人员防疫措施和闭环管理，严格执行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北京健康宝绿码等进返京政策，严格限制14天内有一例以上本土病例所在县市区旗、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人员进返京，统筹做好冬奥疫情防控，严格涉奥人员闭环管理，筑牢冬奥防疫和城市防疫双重屏障。会议强调，要减少人员流动，最大限度降低聚集性风险，引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按照非必要不举办原则，严控大型文艺演出、展销促销、体育赛事等聚集性活动，压减线下活动，倡导线上团拜。公园景区坚持限量、预约、错峰，市场、商超、餐饮机构、宾馆酒店和文体场所落实好测温扫码、通风消毒、佩戴口罩等常态化防控措施，要立足四早，从严抓好社会面管控，要做好在京过节服务保障，让防疫更好体现城市温度。会议要求坚持干部在岗、群众过节，严格落实节日期间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等制度，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加强疫情防控和安全检查。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月月12月16号、17号率调研组来京，就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依法推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与调研组一行座谈。李伟介绍了本市开展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立法监督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计划。李伟表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好全国人大常委会各项要求，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用法治力量守护好绿水青山。沈月月指出，近年来，北京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大幅改善，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优美环境的期待更高。要聚焦保障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继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在全社会营造节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要加强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立法，持续强化法律实施的监督检查，让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更多更好参与到环境资源保护工作中，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在京期间，调研组实地查看了环境权益交易、重型柴油车尾气排放检测执法、生活垃圾分类、快递绿色包装循环利用等情况。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近日用三个半天时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分别征求党外人士、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和市级老领导对即将提请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市级老领导岳福洪、段秉仁、牛友成、刘晓晨、唐龙、严仲秋，十位民主党派、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12位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对报告修改完善和首都发展提出了意见建议。陈吉宁说，我们将认真梳理，充分吸纳意见建议，把报告修改完善好，更好反映人民群众心声和关切。今年以来，我们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城市总规实施、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迈上新台阶，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2022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合理引导预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深入落实城市总规，疏解非首都功能，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促进减量发展，提质增效，加快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深化体制机制创新， 打造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巩固高精尖产业新优势，深化两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持续保障改善民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农业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做好冬奥筹办和服务保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召开党组会议和第六十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讲话。会议传达市委主要领导听取市政协党组工作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与市政府主要领导沟通市政协2022年协商议题有关情况，指出市委对市政协工作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要进一步增强做好首都政协工作的政治自觉，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要全力以赴做好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筹备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主席会议2021年工作情况报告，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关于全体会议闭会期间提案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关于表彰2021年度优秀提案的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和发言人名单。会议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程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日程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报告草案。会议还审议了政协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研究了北京市政协2022年协商工作计划草案，听取了关于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在政协工作中作用的意见落实及改进建议的情况报告。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京津冀三地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万亿元，其中北京3万亿元居首位。前三季度，北京工业增势良好，服务业稳步发展，包括新消费、新产业等在内的新经济动能强大。此外，前三季度，北京新设立企业同比增长 40.5%， 其中科技型企业占比接近四成。 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服务工作情况。目前，城市志愿者已经在主要服务站点开始上岗服务，预计明年1月25号开始全面上岗服务，直到赛事结束。预计上岗服务的城市志愿者将达到20万人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城市志愿服务工作包括人员引导、信息咨询、语言服务、文明宣传、应急救助、助残服务等。北京冬奥会城市志愿者指挥部执行副指挥、北京团市委副书记李健介绍说，目前全市共确定城市志愿服务点位758个。 针对各场馆周边等重点区域和北京新闻中心等重点部位，落点落图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细，精准对接服务需求。 目前，根据冬奥会总体工作要求，城市志愿者12月5号已经在主要服务站点开始上岗，预计2022年1月25号开始全面上岗服务。北京冬奥会西城区城市志愿者指挥部执行指挥、西城团区委书记高健介绍说，为了让志愿者更好地上岗服务，除了市志愿者指挥部配发的相关物资外，西城区还从形象展示、保障激励、防疫安全三方面进行物资配备。 配备了包括冲锋衣、羽绒马甲等服装、一次性手套、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以及呢志愿者证书、保暖三件套，包括暖宝宝以及一些应急药品这类的保障激励物资。同时呢，我们还为各个城市志愿服务的站点配备了冬奥知识宣传手册以及地铁图等宣传材料。 直到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活动结束，预计全市上岗服务的城市志愿者约20万人次。李健说，城市志愿者的招募还在火热进行中。 我们主要是通过支援北京的网站进行 行招募，网站上有一个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者专题，按照项目的要求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就近就便的参与报名。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志愿北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会在微信公众号啊定期的向大家推送一些招募信息。 朝阳区两会昨天举行宜居环境建设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朝阳区明年将新增3000个停车位，并对大洋房路、京哈高速等多条道路进行改造提升。另外，目前已经通航的亮马河游船项目，明年将加长航线到6公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2022年，朝阳区将推进三里屯路、嘉诚广场、600本商业街的周边环境提升，实施姚家园北街、迎宾大道环境建设和朝阳站周边道路沿线环境整治，同时对冬奥会场馆周边道路和街巷进行景观提升。朝阳区城管委副主任蔡瑞表示， 冬奥核心区布设7处冬奥景观装置小品，围绕场馆周边零翠路、北辰西路等19条奥运专用道路添设冬奥景观主题元素，在长安街延长线、三里屯、国贸等重点区域将结合春节等传统中国元素打造冬奥特色景观。 交通方面，朝阳区明年将新增3000个停车位，京哈高速主路将由双向6车道扩建为双向8车道，并扩建京哈高速五方桥到白鹿收费站段的辅路。此外，包括大洋房路在内的多条道路将启动升级改造。朝阳区交通委副主任张斌元告诉记者， 大洋房路还有亮马河北路、小王花路这批主干路项目，还有一批的咱们安置房周边产业地块周边的一些次之路，我们要明年全面进行望京地区还有亚奥地区的交通综合整治，打造望京一个整个绿道休闲系统科技啊这些慢行系统的一个提升。 绿化方面，问鱼河公园朝阳段1期将在明年全面完工，东风迎宾公园也将建成开园，而目前已经通航的亮马河游船航线将延伸到红岭金湖，有望在明年下半年通船。朝阳区水务局副局长娄立仓说， 河道两岸呢将实施绿化的美化，环线水岸和建筑呢将实施亮化，是为了营造优美的夜景。涵洞重要的桥梁这些节点呢，要采用灯光秀的这种方式扩建和新建码头、桥梁、船舫，新建亲水的平台和叠水的景观。 门头沟区17届人大一次会议昨天下午闭幕。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从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门头沟区将聚力打造长安街西沿线专精特新产业集群，加速培育文旅休闲特色产业。请听报道。 门头沟区17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加速推进产业格局重构，布局3+2的产业结构。门头沟区区长玉华峰说， 三呢，就是要聚焦人工智能、超高清数字视听和新秀儿领域的医疗器械，这三大产业实际上也是专精特新产业集群的主要组成部分，力争到2026年末全区专精特新企业50家以上，上市公司数量不少于20家。二，一个是打造新首钢大桥临近地区总部经济带，还有一个就是大力发展高品质的商务和生活服务业，我们将启动建设龙泉国际休闲娱乐主题街区、高端冰水商务休闲区，打造永定河文旅体验产业带，逐步构建绿水青山绵延相连、精品民宿镶嵌其间、特色载体辐射成片的发展格局。 为此，门头沟区将规划建设一批基础设施项目，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门头沟区委常委、副区长杨建海说， 我们正在充分依托国道109新建的高速公路，加快山区公路的建设，从而实现山区生态文化融合和我们区域的协同发展。重点的功能区、重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和轨道交通站点周边，我们正在进行路网的系统的规划和建设，要扩大对外部的连接，为区域的发展提供道路交通设施条件。 近年来，门头沟区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休闲产业，积极探索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庆兆申就谈到了这一点。 发挥永定河、109高速、108国道等轴线的串联作用，连通沟域景区和古村落这样的重要的节点，系统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主题旅游线路，来促进文商旅农的融合发展。同时，我们也实施像潭柘寺、戒台寺、妙峰山这样传统景区的提升项目，促进乡村旅游的提档升级，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石景山区两会上了解到， 石景山区创新接速集办工作机制，通过首办负责、直通车、五大专班等工作，办理群众诉求26万件，解决率由 62.8% 提高到 78.3%， 满意率由 78.9% 提高到 87%。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报道，海淀区昆玉府东区七号楼123单元12月16号夜里11点解除封闭管控，继续实施7天健康监测管理，至此本市封控小区清零。在7天健康监测期间，昆玉府东区七号楼出入口实行24小时值守，区域内所有居民凭证出入。7天健康监测管理结束后，进入常态化防控管理。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第一届国际青年北京论坛昨天举办，将近200位中外青年学者、运动员、艺术家代表以“知行世界，赋能未来”为主题，在线上线下对话交流。本次论坛由市政府新闻办和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共同主办，论坛通过主题论坛、对话交流、参观参访等方式，为各国青年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 北京市机关第五届青年技能大赛总结表彰暨青年风采展示活动昨天下午在国家大剧院台湖剧场举办，市直机关工委获奖代表和青年干部100多人参加活动，近万名机关青年在线观看活动直播。 第一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12月18号到20号在广东省佛山市举办，北京代表团有111名参赛选手、62个博士后项目参赛，专业涵盖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现代农业与食品等8个行业。 为应对大风降温天气，市城管委提前部署，要求各供热单位合理调节供热系统，提前升温运行，确保气温下降、室温不降，同时提高入户测温频率，加强设施设备巡视检查和地下管线防护，防止发生事故。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峰、谭燕杰，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8.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大厦底商卸货影响胡同居民生活，归属地不同，谁来解决成难题？ 不是完全从后边装货，站来半来胡同，行人出行都得绕着出行，那个汽车根本就过不去。 通州一小区中水频繁停水，居民生活不便，记者推动问题解决。 这2个月了，几乎就没来过，一到晚上就没事了，白天有时候偶尔还有点儿。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东城区立博营胡同的居民李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住在胡同南侧，胡同北侧是华人一品大厦，大厦一层有邮政快递、每日优先等商户，商户经常在后门装卸货物，运货的车辆占据了本就狭窄的胡同道路，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由于商户后门离居民的窗户很近，每天运卸货物，吵闹的声音更是给住在这里的居民带来不小的困扰。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立博营胡同位于东城区北河沿大街东侧，呈东西走向，胡同宽4米左右，北侧是华人一品大厦，南侧是居民所居住的民房。记者在现场看到，本就不宽的道路停了许多快递车辆。居民李先生表示，这些车大多都是华人一品大厦底商每日优先或者邮政的送货车辆，他们平时都是靠着胡同的后门装货。 不是完全从后边装货， 占了半拉胡同，行人出行都得绕着出行，那个汽车根本就过不去，只能摁喇叭，找不着人。而且他那手拉车呢，也是咣啷咣啷响，非常吵人。 由于这些送货车辆的乱停乱放，居民自家的车经常停不进来，而且停进来的车还容易被刮花。 哪辆车没有个划痕？这都是因为拥挤造成的。 据胡同居民们介绍，这些底商的正门其实有很大的停车区域可以供他们装卸货物，他们却要占据胡同本就不宽的道路。居民告诉记者，之所以这件事儿久拖不决，一个现实情况是大厦和居民所住的胡同分属于两个街道。 就为什么没法管理？一个区就两个制度，两个办事处， 这边是 哎，那边交道口，这边景山。 记者首先联系利伯营胡同所属的汪芝麻社区居委会，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底商所在的华人一品大厦不属于他们管理， 因为他们那个华人一品又不属于咱们街道管理，我们跟他交涉呢，告诉他呢，人家爱听不听。 记者又致电交道口街道的城管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 这边没法处理他们呀，因为那个东西确实不在我们街道放的，这个是按案件的发生地算，你找景山街道的那个城管啊。 于是记者又联系到利伯营胡同所属的景山街道，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景山为这事儿给大家跑多少次了，还吹哨也吹过，我们只能一次次的分次管，但我们不能长久管，因为制度不是我们定的，这个事儿就应该是交道口发挥作用。 老百姓身边一件如此小的难事儿，说起来并不难解决，特殊之处就是在于跨着两个街道，这事儿就无解了。都在一个大北京，都在一个东城区，都别说是跨着两个街道，真要是把老百姓的事儿当成一个事儿，就算是跨着区跨着省，什么事儿也都有个解。利伯营胡同居民的这点烦心事儿什么时候能够解决，我们期待下文。 近日，家住通州区世纪星城小区的居民徐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为了节约用水，现在她家冲马桶等生活用水用的是中水，但让她苦恼的是她家中水经常停水。徐女士说， 一年两年前就开始了吧，就老断断续续的，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没告诉你吗？到现在这两个月了，几乎就没来过，就是晚上就停水啊，一到晚上就没事了，白天有时候偶尔还有点儿。晚上你说你睡得挺香的吧，你起来端着盆冲厕所去也挺烦人的，特别不方便。 徐女士说，她家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涉及世纪星城小区一期几百户业主。 是小区好像一期一栋楼就得70多户，一共得有10几栋吧。 徐女士称，她曾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但是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我们一往物业打电话就问这问题吗？就是老告诉找漏点，老是这话，这漏点找不完了。我说，但我们也不知道谁管这事儿啊，我就一直这么受着，没办法了。我这儿 为什么世纪星城小区一期中水频繁停水？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记者致电小区物业北京东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反正现在是排查呢，领导也都知道这个事儿，都在安排呢。 至于什么时候能够维修好，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不能确定。 这时间我们怎么给您确定？因为我们不出现场，人师傅就在那儿查，工程师傅他得排查呀。 之后记者把问题反映给了世纪星城小区属地主管部门杨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将关注此事，推动问题的解决。 我说我们会尽快跟那个科室联系的，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百言，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880。 中国移动摩拜和上线 5G 放映厅，全新观影模式，开启居家观影新世界。9月30日起，玩命三日龙门下全网首发上映，来移动摩拜和，等你一起解锁。北京移动手机 APP 首页下滑至 5G 放映厅。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